第四十七集， 送走任俊，孟昭对陆时琛说：“ 任海大小也算个企业家，儿子怎么就出息成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德行？也难怪吴嘉义能放心让他留在国内，否则估计他就要像朱文秀的儿子一样被送到国外了。” 这样看来，任海的死跟吴嘉义是脱不了干系了。 是啊，莫名其妙的车祸，莫名其妙的就死了。任海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，让吴嘉义那么心急地置他于死地？ 就在这时，周奇阳也审完了，他拿着一沓资料走过来。 赵哥，审得怎么样？ 都招了，倒是没再供出别的客户。审讯记录啊，赵哥，吴伟涵当时确实私底下朝他买过设备，而且不入账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从疗养院地下室医疗器械的核查情况来看，也确实全都是这家医疗器械公司提供的。 医疗器械是嘉银提供的，果然被吴嘉义拉入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利用的对象。那疗养院地下室那些女孩注射的药物会不会是临江药业提供的？立刻派人封锁临江药业总部及其所有子公司，临江药业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全部进行控制，等待接受审讯。还有任海死前的那间病房也严格封锁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 凌晨两点半，外面的雨星变成了雨点，斜斜地打在窗户上，发出啪啪啪的轻响。市局大楼灯火通明，几辆警车先后驶出大门，向临江药业的方向一路疾驰。桌面上吃了一小半的糖炒栗子已经凉透了，在等待临江药业负责人被传唤的时间，孟昭又拿出了一颗栗子吃起来，虽然味道不比刚买的，但还算可以。他剥了又一颗，动作顿了顿，递到了陆时琛的唇边。等陆时琛吃了，他又佯作自然地收回了手。 你要不要回去睡会儿？审出一个郑永年，又牵连出任海和临江药业，再过一会儿朱文秀的儿子也要被接过来了，今晚看来要通宵了。 我不困，等案子办完再一起回去吧。 案子办完，哎呀，先想想这一波什么时候能忙完吧。 孟昭看着窗外的夜色，陆时琛沉默了片刻说：“ 这一波应该快结束了。” 感觉到陆时琛似乎话里有话，孟昭正要问，陆时琛却先问道：“ 朱文秀的儿子什么时候到？” 任斌应该已经接到人了。 孟昭刚说完，他的手机就震动起来，是任斌打来的。 孟队啊，人我接到了，我已经到了淮安区了。你看是把他直接送到市局，还是先去趟医院啊？祝先生的意思是他想先去看看他母亲。 那就先去医院吧，我们也过去。 夜色之中，小雨淅淅沥沥，车子开到医院的地下停车场，任斌已经带着祝文秀的儿子来了。地下停车场光线昏暗，孟昭打量着任斌身后的男人。男人大约四十六七岁的年纪，留着平头方脸，长相其貌不扬，除了脸上的皮肤略有松弛，看得出岁月的痕迹之外，脸部的轮廓跟警务系统上那张二十年前的照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任斌介绍道：“ 啊，孟队啊，这就是朱文秀的儿子朱瑞。 朱先生你好，刑侦支队孟昭，这位是陆顾问。” 男人伸出手跟孟昭握了握，似乎无意寒暄，神色焦急地问：“ 孟警官，我母亲呢？我现在能见到她吗？”“ 走吧，我们坐电梯上去，就在四楼。”“ 啊，好。” 他们走到病房门口，孟昭停下来说：“ 朱先生，你母亲就在这个病房。” 男人看着几步之外的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神色愣愣的。过了几秒，他才迈开步子，可是腿一软，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倒。孟昭一把扶住了他。男人缓缓地朝病床走过去，看着躺在那里毫无意识的祝文秀。 妈。 他在病床旁边蹲下来，哽咽着说：“ 孟昭低声对任斌说， 林哥，去跟医院接一间会议室，然后你就先回局里忙别的事吧。 行。 男人看了祝文秀好一会儿，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问孟昭， 警官，我妈一直没醒过吗？她还能清醒吗？ 到底能不能醒过来，医生暂时也无法确定。朱先生，我在电话里说过，你母亲变成这样是人为导致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平复一下情绪，尽快配合我们提供线索。 男人点了点头，又抹了一把脸，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，又看了一眼病床上的祝文秀之后，他转过头对着孟昭，眼神里掺进了一丝恨意，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， 是不是吴佳义干的？ 孟昭先是一愣，而后他扶起了这位难以控制自己情绪的中年男人。 你不要激动，慢慢说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 孟队，会议室建好了，你们现在过去吧。 几个人走出病房，到了会议室，男人的眼眶微微发红，情绪仍然有些激动。孟昭问， 朱先生，为什么说你母亲是被吴佳义害的？ 祝瑞眼神里的恨意越发的明显，甚至透着些凶狠。 绝对，绝对是他。当年他就是为了侵吞我们家的资产才害了我妈，只逼我出了国。 具体说说。 朱瑞缓了一口气，讲出了当年的事情。 20年前，吴佳义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产业，在手下的几家公司发展壮大之后，他开始进军房地产市场。当时我家的公司是盐城最大的房地产企业，因为有几个项目投资出现了问题，资金链面临着断裂的风险，于是他就入股了我们家的房地产公司，成为了公司第二大股东。由于公司经营当时极度依赖吴佳义的资金，整个公司的决策权几乎都在他的手里。他做事的风格极其霸道，不仅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继续扩大项目规模，还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对没钱合同或者合同不规范的那些农民工的工资，能拖就拖，能不给就不给。 也就是说，当年的农民工讨薪案与你母亲无关？ 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吧，这一切都是在我母亲的默许下才导致的结果。我爸死后，我妈就只想守住这份产业，而我当时只是协助我母亲管理一些事务，人为言轻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 思忖片刻，孟昭看向朱瑞的眼神变得有些锐利。 跟你打听一个人，当年讨薪案中有个领头的农民工叫陈玉，你知道吗？ 啊，我听说过，后来说是自杀了，但是警官，他肯定不是自杀，是吴佳义下的毒手。 哦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 证据倒是没有，但是您想想看，他当时已经找到了一名律师给他们打官司，而且赢的希望还很大，毫无征兆的就突然自杀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而且看吴佳义的手段，杀人的事他绝对做得出来。 孟昭回想起了陆承泽的话，两个人的说法一致，再一次印证了吴佳义雇凶杀人的事实。孟昭看了一眼陆时琛，陆时琛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似乎一直在观察着祝瑞。 你似乎对吴佳义的手段很了解。 他可没少害我们一家，我母亲当年因为那场农民工讨薪案，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，老百姓都骂我妈是奸商，她本来心脏就不太好，在那段时间里总是喘不过气来。后来因为听信了吴佳义的话，去医院注射了什么最新研制的药物，意识才越来越不清晰，经常乱跑，甚至有的时候会心脏骤停。后来去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，吴佳义说我母亲失踪了，我们找了2个多月，所以我母亲那种状态我们都觉得她死了。 等等，是临江医院吗？ 啊，对对，是这个名字。这个医院是不是跟吴佳义有关？ 嗯。 在孟昭停顿的间隙，陆时琛对祝瑞说， 既然你很了解他的手段，当时就完全没有怀疑是吴佳义害了你的母亲吗？后来你为什么没有继续找你的母亲，而是很快就到国外定居了？ 这也是武佳怡逼你的吗？ 我怎么能不怀疑啊？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啊！而且当年我母亲一时不清好，吴佳怡就找到我，让我出让文鼎的所有股权，我没有同意。我妈失踪以后，股权都归属我，我准备作为第一大股东接管文鼎房地产集团，但吴佳怡再一次找到我，让我以极其不合理的价格出让股权。在我言辞拒绝之后的第二天，我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忽然遭遇绑架，绑匪打电话跟我说不许报警，否则我儿子立刻就会死。他们连赎金都没跟我要，可见根本就不是为了钱。我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然后不得已把股权传给了吴佳怡。第二天我儿子就平安回来了，当时我被吓怕了，继续留在国内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只想我儿子平平安安的，就带我家人立刻去了国外。吴佳怡这人实在是心狠手辣，而且背后还有黑道势力，我只能这么做。 那你去到国外之后，吴佳怡还在继续监视你们吗？ 很早之前我就怀疑了，总觉得有人在偷偷看着我们，那种感觉特别诡异。而且每当我要和家人出远门的时候，被人跟踪的感觉就更加强烈。甚至有一次我去波士顿出差，看到了一个经常在我家附近徘徊的非常熟悉的身影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在接到你们的电话之后，我马上订了第二天的机票打算回国，但是去机场的途中我又发现了那个身影。我担心家人出事，就立刻返了回去，暂时断绝了与你们的联系。在彻底安顿好家人之后，我才独自回来了。回国后就按照你们留给我的邮件里的联系方式打了电话。 这就是你突然失联的原因？没有被人绑架或囚禁？ 啊，这倒是没有。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这件事情查清来龙去脉之后，我会找人告知你，请你暂时不要回去，留下来协助调查。现在我们要先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了。 祝瑞用一种期盼的眼神看着孟昭。 孟警官，请你一定要抓住吴佳怡，还我们家一个公道。 一定，不仅仅是你，吴家义欠所有人的债我都会替他们讨回来。 陆时琛的目光仍然停留在祝瑞的脸上。 我们走吧。 闻言他才收回目光，站起身说，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